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预计八号后半夜到九号白天，本市将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六七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出行也请您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最低气温二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五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超级杂交水稻在河北通过验收，平均亩产1200多公斤，再次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不仅如此，我国诸多农业技术，如分子育种技术、粮食作物的超高产栽培技术等，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农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学类作为研究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经济学，它涉及到国家社会生产的哪些方面，目前及未来的就业前景如何。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八期，深度解析农学类专业。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将继续进入我们的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的第八期，深度解析农学类专业。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市教委发布空气重污染预案，明确红色预警期间小学幼儿园停课；北大清华公布明年数学英才班招生简章，高二学生成绩优异可破格录取；本月至16日，北京冬奥组委深入北京、河北21所高校宣讲校园招聘政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市教委7号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明确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根据预案，停课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应按照停课不停学的原则，通过网络通讯等途径与家长和学生保持联系，提出可参考的合理化学习建议。应提示家长在家对孩子进行生活和安全教育，对家中无照看条件送到学校园所的学生，学校园所要妥善安排好到校学生的学习生活，确保有人监管。高考报名正在进行，北京大学于7号发布了2019年数学英才班招生简章，该班仅招生普通高中2年级在校学生，2019年拟招收不超过30人，录取至数学类专业。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决赛一等奖获得者，或有数学特长，并在国内外数学专业相关学习实践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者，皆可报考。此外，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英才班2019年拟招收不超过20人，比今年增加5个名额，录取至清华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且本科阶段不得转入其他专业。清华大学表示，入围学生中如果是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无需参加高考即可被录取。北大也表示，已获得保送资格的学生可按保送程序录取。 针对新高考，北京师范大学发布了学业生涯综合测评系统。北师大学业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杨娟表示，该测评系统不依赖学生成绩，可实现对学生个体学业能力、认知潜能、性格与职业倾向的科学评估，并基于数据整合分析得出适合学生个体的学习风格建议、大学专业选择建议、职业发展建议和学科组合建议。测评时间约为30到40分钟，实现了电脑端、手机端和平板端都可访问的技术，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在云平台上进行测试。北京冬奥组委201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宣讲人7号面向北京体育大学100余名学生进行宣讲。据了解，北京冬奥组委面向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取得国外学位并完成教育部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招聘37个岗位，共44名工作人员。为此，冬奥组委从本月5号到16号深入北京、河北21所高等院校进行宣讲，激励优秀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报考北京冬奥组委，为国家做贡献。本市第14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8号在首钢冬奥体育中心开幕。本届活动周的主题是成教融合谋发展，全民学习促提升，全方位展示了本市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网络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取得的突出成就，呈现出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的新特点、新特色。活动周开幕式认定了30个北京市第二批终身学习示范基地、16个北京市第二批职工继续教育基地、20个北京市第二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未来将进一步深化成教融合，加快构建公平、优质、创新、开放的教育体系。入冬以来，各种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本市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输液室里患者激增，建议广大市民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勤洗手，保持室内环境清洁和通风。在疾病高发季节，应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该居家休息，及早就医。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谜大学专业的第8期，深度解析农学类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超级杂交水稻在河北通过验收，平均亩产1200多公斤，再次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不仅如此，我国诸多农业技术，如分子育种技术、粮食作物的超高产栽培技术等，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农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学类作为研究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它涉及到国家社会生产的哪些方面？目前及未来的就业前景如何？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8期，深度解析农学类专业。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话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第8期，深度解析农学类专业。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2018至2022年教育部植物生产类专业教职委秘书长张海林教授。张教授您好。 嗯，你好。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的高级咨询师高夏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水稻之父袁隆平带领的团队呢，超级杂交水稻平均亩产1200多公斤，再次创造了世界水稻的单产的最新和最高纪录。那想首先问一下张教授哈，这个是不是能代表我们国家 农业发展的一个水平呢？在世界上的水平？ 这个是世界水平，领先水平的。我国的传统的肩套座、轮座这些技术呢，都是目前国际上都是把它作为可持续农业技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农业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用世界上7%的左右的这个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这是相当伟大和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现在要提起农业来的，肯定不是我们以前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有一个词叫现代农业。那这个现代农业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么现代农业呢，我们可以跟传统农业呢相比较而言来说，那么过去我们的农业呢是靠人工投入，靠天吃饭的农业，但是我们现代农业呢是用现代的物质装备、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现代的经营管理技术来管理的农业，那么是一种全新的农业 啊。其实在中国农业大学老师们也有一个现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项技术， 是节水省肥栽培技术。像过去我们老师很多的，就是很多的研究呢是关注于高产，因为我们人口多，耕地少，那么怎么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满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 产量， 产量是我们唯一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资源紧缺，那么我们在产量这个目标这个前提下，我们还要考虑到资源的问题。我们农学院的老师呢，一直致力于就是在像华北平原这个地下水紧缺这个问题呢，就开展了节水省肥栽培的高产技术。那么像河北省吴桥地区，那么这项技术呢，可以就是说冬季只灌一季，就是底商水，那能够实现亩产吨粮，1000斤，亩产能达到1000斤这个小麦，这个还是这个水平是达到，也是我认为是国际领先， 国际领先，就用最少 的 资源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收益。 对， 让我们这个未来农业的发展这个趋势跟上一个国际的先进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要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们国家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国家也提出了就是我们的农业要调结构、转方式，走绿色可持续农业道路，那么这是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那么因此呢，我们未来的国家，我们的农业的发展呢，就是一个要走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节约化，这里的节约化就是资源节约，那么可持续化，那么践行习总书记所提出来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理念，那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从人才的培养的角度来说，我们农业大学呢就未来的要培养的人才就是要懂农业、爱农业、爱农村、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一懂两爱三有的这样的人才。像很多农业大学，包括我们中国农业大学，那么我们也有创新创业这种平台，那么也提倡学生呢利用互联网技术，结合我们老师的一些科研成果，然后相结合进行创新创业。那么这也是我们未来培养农业人才的一个方面吧。 农学类专业的人才，这些学生毕业之后他能不能够满足农业发展的人才的需求呢？您觉得 目前来讲，其实我们还是农业人才、高端人才还是比较缺的。曾经我们有的老师说，讲搞农业的他是一个万寿无疆的这个专业，因为首先我们人就要吃饭这个，事实上呢，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我们的农学类的这个专业。随着我国这个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再加上像我们国家现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那么农业农村呢需要更多的大量的人才，那么像地方的一些基层人才，这是非常非常缺的，包括一些管理人才。整个来讲呢，我们农业的人才缺口很大，特别是就是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这种高端人才，那么是未来是一个有很大的需求的。 如果要是报考农学类的话，会有哪些这个具体的一些专业？那么请高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从哪些个角度来看这个农学类的专业？ 农学类的话，其实大家提到就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植物生产类的这方面啊。其实我们平时就是多数家长可能考虑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园林、园艺、 动物医学，其实它都属于农学类的专业，这个是大家可能忽略的掉的一点，或者提到农谈农色变以后，就是因为想到的是公众。 我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过动物医学。 对对对， 其实它都属于农学类的专业啊，所以大家没必要就是提到农我就不学农啊。其实农学里的一些专业你是喜欢的，像咱们传统的就是植物生产类，其实农植物生产类里面咱们农学园艺园艺它是属于植物生产类的，包括种子科学，还有像这个农艺教育、园艺教育它都属于植物生产类的专业哈，还有咱们植物保护，像还接着就是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的，这个里边就包含了这个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这个也是出现频率比较多的，在本科专业目录里招生里啊。接着就是动物生产类、动物科学、残学和风学，这个可能出现的频率要低一点，在本科的招生的专业里啊。然后就是动物医学，这个出现频率是最高的啊，很多学校都会开设动物医学、动物检疫学啊，这个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林学类，林学类就有咱们的园林、林学和森林保护。接着就是水产类啊，水产养殖学，这个可能在一些海滨城市的话，当地招生的会多一点啊。咱们北京可能这方面的计划就非常少了。接着就是草学类，草业科学，这个是整个的本科专业目录里包含的专业，所以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它就是植物生产，它还包含了其他很多方面的东西啊。 从狭义的角度，另外呢我们农学门类其实它的比较广呢，就是农林牧副渔基本上都涵盖了。那么这里面呢像种植业主要是我们植物生产类的，植物生产 就是农林牧副渔的农 农，对，也就是植物生产类。那么包括刚才高老师所介绍的这个农学园艺植保植保、种子科学与工程，那么还有呢包括像南方的一些学校呢开设茶学， 对， 茶学，像河南农大，它还有烟草学， 烟草 啊、等等。那么从更广义的农学类呢，还有就是农业的引申，涉及到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那么例如现在热门的一些食品的这个专业，那么食品专业呢，它起源于农产品的农副加工，那么它也是在我们农业大学里现在比较热门的专业。 而且我看电视节目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农业大学的教授，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些比较科普性的这个食品方面的知识、营养啊什么的， 对，是吧？对，就是老师利用他的知识背景，还有他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一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那么我们的培养的学生呢，他们也会做有的时候呢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学生呢去到一些和中小学共建，像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就有跟北京市的中小学共建的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农学认知基地去。 现在的 啊我们现在就本身农业大学就是和这个有这个 会有这种基地啊， 对，有教学基地的。那么其实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专业现在比较热门的，像生物学，生物学那从历史到现在都是从植物、动物还有微生物的研究发展规律。还有呢就是特别是我们国家那个大部委改革以后改革以后将农业部改为农业农村部，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是国家要加强这个乡村振兴，那么乡村振兴促进我们国家的农村的发展，那么就离不开我们的一些农林经济管理，还有呢就是农村区域发展这些专业。这些专业呢都是特别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专业，而这些专业呢它从专业的目录当中它不是在农学门类里， 对， 但是呢是分属于一些工学、理学还有管 理 学这个不同门类。 那在报考的时候呢大家会怎么样来选择呢？ 大家选的时候也是就是如果想学相关门类的他可能会交叉的选，他很多学生可能比如说农学他们可能不是特别愿意第一选，但农林经济管理、食品类的反而是比较靠上啊，是这样，也会穿插。 所以说人家说中国农业大学是被这个校名耽误了的 一个综合类大学。 我们学校现在在全球农业的这个 US 这个排名当中是今年是排名是全球农业院校里是排第四位。 如果说大家不太熟悉或者说怎么样的话会对这个名字有误解的话，只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也是一所985高校，那么大家可能在认识上就会马上上一个这个台阶了。 对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讲到 到专业的时候就会说，哎，哪些孩子适合报考哪一类专业呀、啊、什么的，需要什么样的潜质。那说到这个农学类的话，那对孩子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要求吗？ 其实像中共农业大学呢，这个对报考农学类的啊，就是这个考生呢，并没有特定的限制。这个不同的学校呢，不同专业对招收文理科可能会有限制。那像可能有一些投放的就是理科、理工科这个指标会更多一些。那么考生呢，可根据不同的学校的规定进行这个报考。当然了，未来给高考改革呢，它可能是未来可能要取消文理科。 对。 那么考生只要关注相关学校选报要求的选考的这个科目。这个要求 就可以了， 可以了。但是我这里想跟各位家长和考生所强调的是，就是一定要改变对农业的这个 认识。 对，现代农业呢，它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的农业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家长对这个农业呢，一提到就有一些偏见或成见， 犁地啊，种田啊，撒种啊， 那个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专业。那么类似的，像今年就近两年吧，像很多综合性的大学都是还有研究机构开设了这个农学院，农学门类的专业。像北京大学它有现代农学院，那么我知道郑州大学也开设了这个农学院，就增加了增设的农学院。然后中山大学也在筹划增加这个农学院。所以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整个农学门类这个专业呢，它是符合国家和社会的这种发展需要。 就关于政策方面，其实国家是提出了要求，教育部最近发布了一个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那它其实是在过去的 1.0 的版本的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呢，对整个农科院校呢，它培养人才呢是一个又新的高的要求。其实是农业大学农林院校的一个可以说是培养的人才的一个总纲。 国家会不会在这方面因此加大这方面的对高校的扶持力度呢？ 应该是有相应的一些计划，有一些计划，有一些经费支持。教育部呢要建设一些特别的优势的专业啊，这样的可能会在经费上有一些支持。 那这样其实对于学生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等于他的培养一个学生的人均的成本其实就等于又大大的提高了。好，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现在传统农业有了一些新的内涵，所以家长在和学生在考虑农学类专业的时候，面儿一定不能够太窄，去从比如说狭义的、广义的、更宽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农学类是学什么，而且将来是做什么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在农学类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是将来面向的这个单位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需要大家在报考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考虑？高老师， 其实他是在你在高中报考的时候，你就要想好你未来怎么走。你比如说农学的话，其实说你说本科直接就业的话，那么你的整个的水平是不够的啊，你是要往上去走的。他可能和咱们直接可以，比如说像一些金融类的呀什么的专业，可能本科我就业还可以，包括一些计算机的，有的时候我做一个程序员，我本科也是 OK 的。但是农学的话，它毕竟它刚刚咱们院长也说了，它容纳了很多的技术的东西在里边，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你需要研究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它加了很多的新的技术在里边，现代农业。所以的话，你要是打算学这个领域的话，那你要做好去继续深造的准备。你在我在报考之前我就要了解透了我要学的目标大学的他们的培养方向、研究方向，那么接着下一步我研究生阶段的一个方向，我的职业我对口的一个方向，把这一条路你的整个的升学规划这条路你要想通了，然后你再去决定。因为你到学校以后，不管是转专业也好，跨专业考研也好，都是有难度的。所以说的话，必须要提前把这些东西都要思考好了再进行抉择。 那张院长，在这个您的农学院哈，我们的本科生升研究生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去年呢，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全校的这个深造率是在60% 也超过了60%。那么在我们农学院呢，我们植物生产类就是农学院，大概是在考研加上出国的，我们已经超过了65%。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同学是二战的，就是说当年他没有考上，然后加上这样的同学都算上，可能得超过70%。 70%，所以说学农学应该说是要深造的这个更多。 对， 是吧？ 特别我们中国农大学呢，它是一个就是研究型大学。 对对。 那么我们更希望呢，就是培养的人才是，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的定位呢是，就是行业未来啊，行业的领军人才，所以定位还是很高的。然后需要大家就是有这个扎实的基础。从教育部这个就是说对大学专业的这个课程改革上，其实更注重是加强通识教育，就是基础教育这一块。那么像我们植物生产类。那么其实我们植物生产类包括农学、植物保护、园艺这三个专业呢，还有种子科学这三个的专业吧，就是它里面呢其实一二年级的课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大类培养，然后到了三四年级呢是就是有专业课有一些区别。那么这里我还要提一下，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就是说转专业不设门槛儿，这个可以多次转专业。那么就是主要是根据学生的自己的兴趣和将来的这个想发展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去向吧，这个来考虑。那么可以多次根据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什么的。我们也有的同学呢，就是入学以后对这个专业呢一开始呢不了解，结果呢就是学习成绩比较差，那么转到其他专业去，那么成绩就上来的也有。 所以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通道。 对对 对，在这个学校当中，同时呢大家也记好了，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它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所以说呢也应和了，就是说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我们国家迫切需求的那种农业的高端人才。 对对。 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介绍到这儿。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像咱们在北京的考生来说啊，咱们这个农大它是985，就是在农业类院校里北京能招生的，可能这个是最好的，对吧？然后它大概排名在北京市理科录到了4000名，3900，对，3900，去年是3996，然后的话，还有它的合作办学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它排名在靠后一点，6100， 合作办学是， 对，它那里边有一个是农林经济管理、农业商务。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互联网加农业的一个比较热门的方向啊，就是4000名和6000名的孩子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然后在这是正常的一批里的一个学校，提前批 B 段还有一个学校，北京农学院。比如说我想上农大，我没上去怎么办？北京农学院它有一个双培计划，大一、大二、大三，我在咱们中国农大上学，我大四再回农学院，我拿北京农学院的毕业证。 但是他有3年的经历是在农大度过的，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对，有 双培计划， 有双培计划，有一些专业，有一些专业是招双培计划的， 对， 他可以利用这个中农业大学的学习资源，还可以利用这个北京农学院的资源。 一批咱们刚刚说了这个4000、6000的农大，接着还有一个林大，北京林业大学。因为大家可能说农，觉得林就忽略了，但是咱们也不要忘了林学它也是属于是农学类的专业啊。所以北京林大6000名左右，你可以考虑他们学校的，像园林、园艺都是特别好的专业，包括草业科学，它的草业科学也是合作培养的模式啊，和那个是应该是美国，我没记错的话，草业科学也是做了很多年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啊。 那么如果说外地呢？ 外地的话，那么像还有一所98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啊，它是大概在咱们北京招到了9000多名，也是一个在农业领域非常强的学校。9000多上985，其实你在别的专业领域你是找不到了， 对， 但是在咱们农林方面的是可以有的啊，像它的这个酿酒工程什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专业啊，有兴趣的可以考虑。然后再往下还有特别好的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对，南京农业大学 是吧，很好的一个学校，也是它也是在10000以后了，10000多名，可以上一个211，非常不错了啊。还有像咱们华中农业也是211，东北林业，这个都是排名大概在10000到13000之间啊，也是属于是在一批次里边的中低分了，可以考虑到211，还可以考虑到他们学校最优势的专业，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 所以对于学农的考生来讲，还是有很多种的选择，当然不同梯度哈，人人都会去争取那个最高的。 对， 如果是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往下，其实还可以找到很多。那现在农大有自主招生吗？ 暂时没有， 没有自主 招生，未来可能会有 。 这个需要这个学校再根据当前的政策文件再争取。 你说这个自主招生和比如说我们的统招的它的这个区别，或者说它的这个难度，哪个会更大一点，优势更明显一点？ 其实角度不一样。你要是自主招生的话，你可以，如果说你自主招生，人家选拔的是有创新潜质和学科特长的。你如果在这方面有特长，那么你通过自主招生，那你是搭上了一个快速车， 对， 便捷的道路。我可以，比如说他们，像农大，咱们刚刚说了，他去年这个634分，那如果说我有自主招生的降分，我到614分，我降20，我就可以低分上名校了。 但是这样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他其他的一个就是能力， 对，他 就是我可能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培育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参加一些什么大赛 啊，对对对， 有一些成果呀、什么的，这个特别是在生物方面，可能。是我们农业大学可能更注重考察的。 像我最近接触的一个学生，他特别喜欢昆虫，研究了很多的昆虫，未来就想做这个森林保护这一块。他这个特长的话，如果农大有自招做起来，其实比较合适。 如果喜欢昆虫的话，我们学校的植保专业里面也有昆虫， 对， 这 是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我们有不少的学生啊，就特别喜欢那个植物保护的昆虫专业，是在整个国际上还有这方面他们做的研究都很好的。 其实有时候从这么一看吧，有时候会说要学农，如果你要是思路特窄的话，就觉得呀，会家长会犹豫啊。但是你看，其实有很多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爱好，比如昆虫啊，喜欢植物啊，或者喜欢什么。如果家长从小会 往这方面他的兴趣爱好来去培养他的话，其实最后报考什么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对 对， 是吧？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家长可能需要，如果孩子还小的话，可以从这样的去考虑，免得到高二高三的时候再想啊，我报哪儿啊，怎么样哈、啊？ 对， 嗯。 就是说教育部他所新提到这个复合应用型的人才培养呢，其实更多的注重就是学科交叉。 哦， 一方面他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嗯， 同时呢他还有对实际应用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就有一定的这种诉求吧。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很多学校呢其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特别是像其他的学校，那么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更多的是就是说想拔尖创新这个更注重一些，但是呢我们也对复合应用呢也同样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学生最后他都适合做科研， 嗯 啊，走科研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给他提供一些渠道啊，包括他可以像选课，我们现在选课呢学校设了通识课还有其他的课，可以他都全校范围内可以进行选、 oh. 啊，另外呢他还可以参加很多的创新创业的活动， 嗯， 这方面就是提高他的更职业这方面的能力。 首先就是在就业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好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哈、啊， 对， 可以全方位的或者是跨行业的来选择自己适合的地方。那么现在因为是要马上新高考了嘛，2020年，所以已经开始涉及到了选课了， 选课、 那么农学类专业的这个学生在选课这一方面应该也有了明确的要求。中国农业大学报考这个农学专业的话是怎么样来选的呢，张院长？ 是这样，就是根据教育部2018年所下达的这个选考科目的指引要求呢，大多数农学类专业选考的科目最低要求就是物理、化学、生物选考一门，这是最低要求。就是说你所有的专业这个报考的你必须要这个不能低于这个。那么在这个但是呢教育部也允许呢高校在最低要求下有一些特殊的更高的要求。 农大会提出更高要求吗？ 农大的话就是像动物医学专业呢它就要求选测是化学。 化学。嗯， 但是其他的专业基本上就是物理化学、这个 任选一门。嗯， 但是呢这个有的可能新高考的政策出来以后呢，有的学生呢可能对特别对一门课去学习，但是还是要兼顾一些其他的课。像你像这个考农大的很多专业都和生物有关系，所以还是要有就是说你不要不学生物了。另外呢我们现在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在牵头制定就是农林院校的这个农林专业的三级专业认证，这是国际等校的专业认证的标准。我们这里面特别提出了，就是说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课程要求，这数理化还有这个生物，这个是通识必须要学的。那么有一些专业它对物理要求不高，但是就不学物理了。但是我们认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强的这种扎实基础，所以呢课程那个选考的这个情况下呢还是要兼顾一些要了解相关的这个些课，不要到了高校以后 衔接不上。 对，衔接不上。 对，人说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啊一定要任选一门，所以你这几科应该相对来讲是平衡的。 对， 然后不能太瘸腿吧， 如果太缺腿会造成对上了大学以后会带来麻烦。因为我们学校也有就是像我们专业也接触到的学生呢，他就是来自这个其他省市的，原来就是没有学过化学和化学比较学得很基础，很就是说他水平较差。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他选了这个专业以后将来呢可能课程过不了，不得不去调专业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兼顾一下，我会认为。 他目前的话选课其实他是3+3。3+3也就是说其实你物化生都要选。出要求的时候大学说的是物化生 其中选择其中一门即可，就是它其实放宽了，比如说我选了物理，我可以搭一个政治或者历史， 对， 这样也是 OK 的。但是从咱们进入大学的学习情况来看，你可能物化生三个组合你会更适应你的大学学习，包括你像刚刚说了动物医学可能要求化学，像农大的它的园林要求必须要有物理， 对， 所以说的话 你选择专业的时候你就不吃亏哈。 对对，所以你要是想走这种还是咱们说原来的文理大理的一个路线，你还是物化生组合会更方便，对于你的选专业包括大学的学习来讲都是要更方便的。 也就是说即使你不选择农学类专业，你选择其他的这个 也是 理科类专类 也 是 一样 的，也是有优势的啊。 对对 对，除非你是兴趣爱好特别的明确，否则的话你在选科的时候可以照顾到大多方面，那么你可能选择的专业就会比较多。 对， 是吧？ 从目前来看大家选科还都是大文大理的去选，其实这样混合选的比较少，非常少，可能一个学校也就一个班或者什么之类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大家呢可能会比较尤其是家长啊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啊，这个行业将来出来之后赚钱多不多社会地位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啊，就是关于薪资这个问题，就我本人呢更希望我们的家长和考生首先呢看这个发展前景，而不是说看就是一开始就业那个 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那个由于多方面原因吧，就是我们就是你刚一毕业这个薪资水平可能不是特别高，就是和其他的这个学科专业来比，但是未来你要是做得好的话，这个薪资水平那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家长或者是老师都应该给这个学生灌输一种概念，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求我本科毕业然后踏入一个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就一定要要求一个高薪呢？就是这个企业他凭什么要给你这么高的月薪呢？ 是的， 对， 对， 对 吧？ 对， 你又能为他做出什么呢？ 对对， 在你现有的水平下 创造不了同等的价值。 对 对，你看像我们专业有一个学生啊，就我们院的，那么他就是自己选择创业，那他开始的这个薪资水平他可能就是零。 对， 因为创业嘛，他要投资 还可能赔。 对， 对， 对 啊，但是他现在已经做到就是说做水果玉米，那是利用我们老师的科研成果搭建的平台，那他现在已经做到全国和还有国外的在合作，那这水果玉米他现在至少这个他们自己呢是要求这未来能够上市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你一定要有先有付出，先有投入，然后你再去求那个回报，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哈，而不能说我先要高薪，然后有了高薪我再给你干，这个是本末倒置的一个事情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女生适不适合学这个专业，那就先听听您这个张院长，农大您这个男女生的比例是多少？ 在过去呢，就是在过去男生的这个比例会高一些，但是目前现在是女生的比例高。我们学校的话整个全校的这个男女比例是4:6，四个男生 六个 女 生， 然后再到这个个别专业已经达到了3:7，就是女生更多。一方面吧，就是说大家对农业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另外一个可能女生的话比男生学习成绩更用功更那个啥，我们男生应该加把油。 哦，是这个原因。那高老师据您了解哈，这个女生未来如果从事这个农学的工作相关工作的话哈，他们普遍的一个部门呢，或者说薪资啊，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女生的话，其实刚刚张院长也说了，她其实你要选择农学，你要分具体的专业，适不适合学啊？你像我刚刚一直在说的园艺、园林啊，其实动物医学，其实女孩学的要比男生多得多。你要到具体到这些专业来说，可能男女比例女生要更多一点啊。所以通过这些专业，你就能看到它所对应的就业更适合女生啊。像咱们女生的话，一般的话，这个对应到的一些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些单位啊，比如说一些动植物的研究单位啊、科研院所呀，像这个园林绿化的单位啊，这都属于在咱们大城市北京市是可以有的，包括一些大 大的集团，中粮集团或者一些食品公司之类的，女生都是非常合适的。包括像进出口检疫局啊，都是咱们学这个动植物检疫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去的。工作相对稳定，薪资可能是比较平均一点啊，咱不说特别高啊，比较平均。但是对于女孩来讲，可能稳定啊，工作状态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其实， 那张院长，如果说这个孩子将来说我想赚大钱的话，您觉得农学类的专业适不适合？ 这个是有可能的， 哦， 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像农学的，一个是你可以搞育种，你可以搞出自己的品种，那自己的品种你是具有知识产权的，那么你将来可以把自己的知识产权是转化成转化成那个 money 的，这个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一些你把科研做得很高端，那么这个薪资呢，你就不用担心了，这个。 知识创造财富， 对对， 这是完全可以的。中国农业大学的这个农学类的这个专业哈，在整个我们农大的各个专业当中，说它是不是属于热门？ 就热门专业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2017年呢，我们学校共有9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的这个建设的一流学科，那么包括生物学、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草学。那么这些学科所对应的这个招生专业，在北京呢，招生的热度基本上还是比较平衡的、均衡的。那么各个专业都有比较高分来报我们这个专业，能正常毕业。 对对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应该是理科排名吧，应该是在3900左右哈。然后文史呢？文史 的话，它主要是专业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就没有农学类的专业了，就是经管类的专业。文史类大概在1000名左右， 1000名左右哈。那么在这个文理不分科了之后呢，这个顺序又重新的再调整了，要洗牌了， 对，大综合了 哈。所以大家这个也就是作为一个参考了。还有一点就是在报考方面，尤其农学类的，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身体条件上的限制啊？ 这个倒没有，在这个章程里啊、计划里都没有一个要求。 对，他这个没有特殊的要求，只是就是说体检呢，就是有些专业他不能录取视觉，对，是这个 色觉、味觉异常的，应该是 对，色弱啊，或者色盲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可能 有点限制。 对，因为我们很多专业要做化学实验， 是的， 那 要看清颜色。 对对，看清颜色。 大家关心的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很多，包括刚才高夏老师也说了，比如说农大也有合作办学的一些专业哈，就比如说或者是出国深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哈，像农学类的专业它适不适合比如说出国去深造，那么回来之后我们的相关部门是不是更愿意接收这些留学归来的学生呢？ 是这样，这个我们学校呢有合作办学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在校期间呢学生有很多的出国机会。我们学校与美国康奈尔大学、还有奥本大学、还有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些比较好的大学都有这个合作办学，还有加拿大、英国这个知名的大学呢都有互认学分啊这样的项目，联合培养项目，考生呢修满这个学分以后呢可获得中外两校的学位。你像我们农学院和奥本大学呢，它是有一个3+2的项目，那么学生在农学院学习3年，就是学习3年，然后2年在奥本大学然后深造，那么他可以拿到我们这边的本科学位，还可以拿到那边的硕士 了，这个本硕连读了。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短期交流短期交流就是像暑期啊，然后这个农事实习啊等等这些，还有呢就是可以申请那个就是留学基金委的这个留学基金支持啊，这个每年我们学校都有这个丰富这个项目还是很多的。那么研究生期间呢也有类似的很多这种，而且呢我们老师也有很多的这个跟国外合作的这个科研的项目，那么都有这个送学生出去的机会。 如果要是出国去研究的话，高老师他的研究方向啊等等，会不会是对我们国内比如说教育的一些补充的部分呢？ 肯定是。那么咱们都知道，可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然后他们这几个国家在农业方面还是比较发达的，那么

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刚刚是著名播音艺术家魏民老师的经典诵读《清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瑞瑞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杜牧的《清明》。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虽然历经千载，却令人常读常新。每当我们吟诵起来，脑海中总能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心中也总有一份淡淡的感动。这首诗写清明时节，突如其来的细雨带来料峭春寒，野外的行旅之人寻觅酒家避雨御寒，牧童正匆匆赶牛，对于路人的询问只将手远远指向杏花村以待回答，诗味盎然兼有画意。诗的第一句写天气，清明时节雨纷纷，这清明时节既是诗歌创作的时间背景，也可以说是诗歌所写感情的起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日呢？清明是24节气之一，正是万物生长、草木吐绿的时候。杜甫的《清明》写道，渡头翠柳燕鸣媚，就是此时风景的写照。不过清明一到，降雨增多，所以民谚有云，清明难得晴，谷雨难得雨。而且此时的降雨往往带来降温，颇有春寒料峭的况味。这诗的首句写清明时节，单捏出一个雨字，正是抓住了节气的特征。四季之雨面目不同，夏雨暴烈，秋雨清寒，清明时节的细雨若有若无，却又飘满天地之间，时断时续，却似永不停歇。用纷纷来形容春雨，最能传春雨之神。南宋词人史达祖在他的《绮罗香·咏春雨》里这样写春雨：坐冷栖花，江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近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正可为此诗“雨纷纷”三字下一注脚。第二句写情绪，路上行人欲断魂。断魂形容的是一种异常强烈而又难以明确表达的情绪。路上的行人何以有断魂之感？还要从唐代清明扫墓祭祖的风俗说起。说到这儿，我们要岔开一下，先说明一个问题。有人指出，唐代扫墓祭祖是在寒食节，而非清明节，认为此诗所写的内容和扫墓的风俗无关。其实不然，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一两天，唐人过寒食节，官府的假期一般是四天，唐代后期更是延长到七天，清明自然包含在内，所以唐人往往将寒食清明混在一起，不加区别。韦应物《寒食诗》写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题作寒食，首句却写清明寒食好，正是混用的一个例子。同时唐人祭祖扫墓也往往选在清明这一天，白居易在他的《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这首诗里就说，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描写了城中人清明扫墓的情形以及由此引起的生命感怀。可见唐人口中的寒食清明并非泾渭分明， 扫墓祭祖也非固定在寒食那天，所以在清明时节，诗人的所见所感和扫墓风俗应该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寒食清明时节的扫墓祭祖是唐人生活中的大事。中唐诗人、政治家柳宗元被贬谪到柳州，四年没能回乡扫墓，每到寒食，他就北向长壕，以守遁地，心情无比凄怆，可见这一时令具有着丰富的情感意蕴。直到今天，清明祭祖也是中国老百姓非常重视的习俗。这首诗中，路上行人在本应和家人团聚祭拜祖先的时节，却行旅在外，内心深沉的愁绪大概也只有断魂才能形容。而天空中纷纷茫茫作冷作寒的细雨，仿佛织起无边无际的愁网，将人包裹起来，挥之不去。当然，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具有多义性，对断魂二字也不必理解的过于狭隘，一定只识为一种极为哀伤愁苦的情绪。断魂在某些场合可以理解为一往情深，是一种混合着莫名的伤感和难以言状的陶醉的茫茫然的精神状态。缠绵的清明雨形成了特有的气氛，撩动着人的情思，触发某些模糊的联想和潜意识，使人如醉如痴，却又无法名言。诗的前两句围绕清明，一句景，一句情，情景交融，互相生发，平平写去，不动声色，却营造出一种凄迷纷乱的景况，深深地抓住了读者。这就是诗人的功力，也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圣境。清明时节，又逢绵绵春雨，路上行人感觉寒意袭人，自然会想到御寒的佳品酒。借问酒家何处有？这诗的第三句不再接续上句正面描写愁绪，而是转而去写酒家。此情此景此时，最适宜喝上两杯了。酒既可暖身，又可消愁，或许还能在店中遇到同是天涯行旅的酒伴呢。这一借问酒家的举动，正是源于前两句所写的愁绪。古人在评述诗歌结构技巧的时候，常有风断云连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从笔势上看并不连续，却自有内在脉络的情况。述第三句风断云连，是着眼于它和前两句的关系。如果联系诗的第四句来看，这一句又可以说是蓄势待发。在问路酒家这一举动的背后，诗人心中那份美好的想象和期盼呼之欲出，而其最终能否实现呢？又自然调动起读者的心理期待，将关注的焦点引向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看来酒家是有的，就在前方远处那杏花掩映之中。行人和读者似乎得到了答案，但是又不尽然。第三句所蕴含的那种情感预期，依然未能得到明确的回应。而那一抹淡绿之中，一簇簇明亮的杏花，更引逗起行人和读者内心新的期盼。诗歌也就在此时戛然而止，可谓似结非结，留有无穷的余味。绝句的篇幅很短，离首即尾，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打动读者，并且有余不尽，形成浮短神摇的艺术魅力，关键在于章法的精心安排。这首诗前两句一起一承，笔势舒缓，起的作用是点醒题旨，渲染氛围；后两句一问一答，呼应紧凑，仿佛工笔特写，刻画细节，引出情感高潮。整首诗收放自如，情感起伏有致，神完气足，却是七绝中的精品。关于这首诗的作者， 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我们一般认为它是杜牧的作品，因为此诗最早见于南宋诗人刘克庄所编《后村千家诗》卷三的《节后门》，署名为杜牧。刘克庄曾有《樊川序别集》，这首诗应当是据此收入《后村千家诗》的。其后南宋末年谢方德编千家诗时也收录此诗并署名杜牧，而这首诗的流传应该在更早一些。北宋人宋琦《锦蟾悼词》的结尾写道：问牧童遥指孤村，到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我们就可以知道此诗在北宋已经脍炙人口，但是此诗不见于唐五代及北宋的各种唐诗选本。南宋著名学者洪迈曾说，樊川序别集中所收之诗都是中唐诗人许浑的作品，加上樊川文集和杜牧诗的权威注本，清人冯吉吾的樊川诗集注和清人所编纂的全唐诗均未收此诗，所以近人多怀疑此诗非杜牧所作，但并无确证。说它是杜牧的作品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唐武宗会昌四年九月至六年九月，也就是公元844年九月至846年九月，杜牧任池州刺史，清明很有可能写在这一时期。文学史上此类情况不少，如李白《忆秦娥》《菩萨蛮》这两首词，岳飞的《满江红》词署名均有争议，均不可轻下断语。而从诗风上来说，这首诗也接近小杜之风。在品读清明诗的同时，读者难免对杏花村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在南宋时，这首诗还曾以杏花村为名被收入了一部类书的村类当中，可见诗中所写的那若隐若现的杏花村给人留下的印象何其深刻。关于杏花村到底在哪里，历来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或说在山西汾阳，或说在湖北黄州，或说在江苏南京江宁，亦有以为诗人虚拟者。然而诸说之中以池州说最为可信。池州有杏花村，位于秀山门外，据江南通志池州府志记载，唐会昌间有一位黄广润在此沽酒，店内有井，水似甘泉，人称皇宫广润玉泉。而杏花村之所以享有盛名，亦如惊现桃花潭，完全是因为这首《清明》的缘故。杜牧在会昌年间出守池州，借本地风光组织成诗，当属可信。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好事者追寻杜牧的遗迹，在杏花村取酒小酌，发思古之幽情，留下了很多诗篇。沈昌与吴应基、苏应飞等都是池州名士，他们以杏花村为题作诗，既可以看出对杜牧杏花村的地缘认定，也展示了《清明》这首诗于后世的深远影响。 《清明》是唐代文学家杜牧的诗作，此诗写清明春雨中所见，色彩清淡，心境凄冷，历来广为传颂。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第二句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第四句写答话带行动，是整篇的精彩所在。全诗运用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余韵渺然，耐人寻味。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悦，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